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清河桥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大。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的汽车音乐会第三天同大家见面了，我感觉还是在成长的哈。虽然已经迈入到第四个年头了，2018年我们要继续出发了。2018年的汽车约会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风格的音乐，更多精彩的活动。依然是老时间，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1点，超长2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有汽车音乐排行榜是我们保留的经典环节，还有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定制，每天为您带来不同类型的，当然都是适合在路上聆听的好听的汽车音乐了。好了，问候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有没有在家族群当中、家族一群当中给我们 say hello 的？好久不见的子瑜，原来的曹操，别着急，待会儿给你发红包啊。好了，也欢迎你继续来发位置，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2018年全新的汽车音乐会。好，子瑜知道你在哪里了。其他朋友，家族群当中，瑶瑶妈妈还在石景山，超德幸福还是在东城区，妞咪还是在顺义区，你就没变过啊，2018年还在这些位置哈。好了，还有没有在其他位置活跃的朋友，欢迎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来发你的位置了。来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快留下你们的脚印吧。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月3号星期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真的有让车自动防尘半个月的方法吗？啊，搁在外面再也不怕掉树叶，再也不怕风吹日晒了，可以自动防尘，真的有这样的方法吗？有啊有啊，待会儿详细为你做介绍哈。真的有人要造电动皮卡了吗？电动皮卡这是真的吗？真的真的，待会儿给你做详细介绍哈。好了，先来关注第一点，对于懒人的福音，懒人的福利哈。真的有让车自动防尘半个月的方法吗？车的清洁，一辆轿车隔几天呢就沾上一层灰，还说隔几天呢，一天就是一层灰哈。即使通过洗车解决，也很快就染上了灰尘，很苦恼。尤其是没有这个地库停车的哈，更是了。在室外停车，别说一天了，一会儿就一层灰。还有一个小窍门，洗车身半个月不洗，也不容易沾上灰尘。怎么呢？怎么办呢？哎，在车身上沾上灰尘，主要是因为静电吸附作用，所以应当防止静电，用防止静电的洗涤剂，比如说洗衣服的柔顺剂，将它倒入桶里，然后呢用水搅拌均匀之后用来洗车身，这样能保持大半个月车身一尘不染。这真的吗？你可以回家去试一试看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真的有人要造电动皮卡了。近日美国电动车厂商喊话要造一辆电动皮卡，负责人给出这样的回应，我承诺在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开始生产电动皮卡。 我在脑子里构想五年之后怎么设计这辆皮卡车，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次说要生产皮卡，其实呢也是意料之中啊。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他就提出要研发并推出皮卡以及这个商用车、公交车、紧凑型 SUV 的计划。那么四月份呢，表示将在18到24个月内推出电动皮卡。有人还问到，这辆电动皮卡的尺寸是否会和其他厂商的这个尺寸相同呢？他这么回答的： 总体尺寸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实际生产出来之后，我可能会加入一个会颠覆行业的神奇的新功能，可能尺寸呢会稍微再变大一些。 皮卡好，拜托，已经很大了，再大还能有多大？像一个炸住车似的那么大哈，想象吧。反正呢，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昨天我说了，有什么需求赶紧拉出这个菜单哈。我们这个只要给这些聪明的科学家提供我们的需求菜单就可以了，他们会一一帮我们实现的。我们这些老人就坐享其成了，是不是？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看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哥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纪毅。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三十名 ，Martin Garrix Usher Don't Look Down。 第29名，关喆快乐冰雪。第28名，黄子韬 New Day。第27名，陈海欣呼吸爱。第26名，刘力扬 Take a Rid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 got me 来自 Martin 还有 Usher 带来这首 Don't Look Down Don't Look Down， 不要往下看。电影产量不高的 Martin 呢，释放出电影单曲，一口气找来天王中的天王 Usher 亚瑟小子来合作这首歌曲，势必再造五十神曲了。歌曲上周呢，也就是去年的最后一周啊，第四十五名，2018年的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关喆的快乐冰雪，这是明星冰雪综艺真人秀节目《冰雪新动力》节目的主题歌。快乐的节奏呢，正好适合现在的季节哈。快乐的冰雪啊，我也正在酝酿我们2018年度的首次活动，就是冰雪节的活动，时间大概在1月27号左右，留出你的档期哦。 找到了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驻，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过渡，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与冰雪起舞要青春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这是一个童话的过渡，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找到了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驻，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过程，冰雪起舞要青春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欢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 关喆快乐冰雪。突然看到这样的名字哈，好想读出你的名字，青春永不言弃。嗯，好，怎么进家族群啊？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来拉你进家族群当中哈。是家族一群还是二群呢？你看我们现在的家人多么的多，你可以把这个住号发给我哈，让我知道你是想进一群还是想进二群，也没什么特别的分别哈，一群快满了，然后又发展了二群，那不过这个也抓紧时间，二群要是满了怎么办呢？好了，问候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还有心里话，今天也来报道了，黄晨刚老杰克，意思于曹操，曹操最近好像有点时间来管我们了哈，来顾一下我们了，前段时间忙都不理我们，哼，不理我们。Tony 是新朋友吗？想进群把微信号发给我，还有龙涵欢迎你来签名报道了。好了，我们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外面清晨阳光明媚，嗯，两次歌又是新的一天 It's new day 起来，继续今天的工作吧，不要再叹气，请继续 Go ahead, now it's time to go. 起床后第一件事要先把印象打开，这样才能有动力让我从兴奋中醒来。每一天的爱，音乐灵感的到来，我永远长生不老，但是很多事需要感慨。跟 boss 只需要动下笔，就能写出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所有空白的白纸，不满不会停的连笔。我付出的回报不多，但我还是很满意。 首歌怎么出现的 It's always for you and me、当这首歌下谁心情就会 Yeah, I'll be happy We go hard不要让眼前的挫折所困扰，累的时候找朋友给个拥抱，偶尔开个玩笑，找一些最适合放松心情的娱乐和酒唱歌， 喜欢 随心所欲潇洒的或者如何，不管别人做真实自己如何， 一定会做得到，会很好，只有你能喜欢，人生才有意义，别放弃，最后证明原来我是你的。Sometimes 会变得很冷 But I know 我能够赢得对手是我自己用来挑战刷新自己、在那一刻犹豫没用的在那一秒可是心动的心跳迅速的 I'm Danny enjoy the work Besides for you and me 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怎么出现的 Yeah, be happy. 来自黄子韬的这首 New Day. New Day 代表全新的一天，最美好的开始。歌词当中，黄子韬写道：“对手是我自己，用来挑战刷新自己。我付出的回报不多，但是我还很满意。精彩就该从新年开始，新年开始啦，也拉开你的精彩人生吧。现在才拉开精彩人生哈。我重新说哈。”让最美好的开始就从新年开始的时刻开始吧。好像也不太对啊，等会先听歌，我再组织一下语言。上周第42名歌曲，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黄子韬 New Day。好了，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希望总会跟着失败旁边 歌呼吸爱，这首歌曲的编曲呢采用了一贯的清新时尚风，加入了那么一点点的电子元素，为整个曲风带来几分惬意和自然。金海心呢也找回了他擅长的小颤音的唱法，略带慵懒，极其完美。这首歌曲去年最后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名，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升16位，来到第27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Ride with me Baby, ride with me Darling, ride with me Baby, ride with me Darling, ride with me Baby, ride with me Take a rideThank you.

金胡宇乐队的叶深沉京韵十足，还有作曲家杨春林为北京民族乐团量身打造的合奏《送北京》。时间的玫瑰让爱的分贝响亮，华语名主播2018新年朗诵会将于今天晚上在青兰剧场举办。柴璐、康辉、张琳、姚雪松、马洪涛等知名主持人和朗诵名家将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声音盛宴。本场朗诵会的票务收益将纳入善款，用于贫困聋儿的救助项目。本月5号到6号，伦敦爱乐乐团将登台国家大剧院，携手大提琴演奏家安德烈亚斯·布兰特里，为观众演绎伯辽兹、埃尔加等众多作曲大师的经典名作，用曼妙的音乐为大剧院观众送上新年祝福。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外大街北京站北口东向西方向车多，西南三环内环方向交通压力大，车辆可以绕行西南四环内环通行，右安门外大街开阳路行驶。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4，28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飞，张志友还有爱在里头，你们好。Tony， 待会儿先和你们成为好朋友吧，加你们之后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好了，爱在里头已经在一群了，就不要再进二群了，两个群是差不多的啊。这是我们的家人群嘛，家人群现在两个在不断的壮大当中了。好了，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汽车音乐会的行列当中来。好了，赶快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进入到汽车时尚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2015年起，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量、整车的开发更新程度都在不断的提升，同时步入全球罕见的井喷式的爆发阶段。随着补改免政策落地，再加上其余各类针对性扶持政策的配套施行，那么到2020年，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将突破500万辆哦。啊，最近有关部门相关的负责人发布了公告哈，这个相关部门发布公告，在2018年的1月1号起，对购置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啊，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有幸纳入车辆购置税免征目录的新能源汽车，这个技术门槛也做了适度的上调，明白吗？就是说你要符合标准才能够给你减免购置税哈。新能源汽车的竞争看来也是越来越激烈，当然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是福音啦，然后是这个福利啦，对吧？会有更好的汽车来供我们选择。啊，根据部门公告，补改免新政策施行到2020年底之后呢，根据车市改变，新能源汽车的扶持政策呢仍然会继续跟进。随着销量大增，批量产能增大，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成熟度还有可靠性也将持续提升，必将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以后我也打算买一辆新能源汽车感受一下，以后开着新能源汽车感觉就是时尚人士，是吧？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首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Lucky Strike Good Day。 第24名。 张靓颖，我是我的。 快乐是我的原则。 第23名，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第22名， 刘思涵，不特别的很特别。 第21名， 曲婉婷，我的歌声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 sec and I'll tell you all the reasons why. Got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it and I put on brand new clothes looking super fly. It is this girl that I want tonight. She says she's alone. Today is just that day. Oh, it's like my soul. It's Lucky Stroke 这首 Good Day 啊，美好的一天就从此时此刻开始了。喜欢吉他弹奏的开场，一天的美好就从这样的律动的音符开始。来，跟着我一起用力的笑一下，哈哈哈哈！哎，不用这样大笑，来，就微笑一下就好了，露出八颗牙齿，不要出声音。笑了吗？来，我们再做一下，一二三，笑。Good day， 美好的一天就从此时此刻开始了。上周第31名，本周晋升到第20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天来的舒服，我忍不住想飞到云朵上看书。 也穿你这音符，不再追逐学会散步，轻松踏上我的路，路人向我打招呼，欢迎陪我看日出，没有包袱只有礼物，未来由我来接住，偶尔迷途都不在乎，很知足。 我的来自张靓颖的一首歌曲，也是很喜欢这样欢快的旋律啊，很适合上午不愿意上班的你来聆听。不愿意上班的你，这早上出来，哎呦，这个假没歇够啊，好想再歇两天呢。来，新年伊始，当然要准备充足精神，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了。那在路上需要什么来给你鼓劲加油啊？当然需要我们汽车音乐会的音乐能量了，是不是？嗯，好。啊，刚刚这首歌曲呢，再多说两句吧。我是我的这首歌曲的 MV 呢，由廖仁帅执导。当时在第一眼和张领见面的时候，就做好了 MV 提案，并这个被否决的准备。好惨，因为他的 MV 的提案呢偏向趣味性和创意性，而且 MV 的拍摄难度太大了。但是张领支持廖仁帅的 MV 的创意，甚至工作人员接到这支 MV 的提案之后呢，几度想放弃，但还是因为张领坚持，促成了这首歌曲的 MV。本来想到他会拒绝，没想到。人家张颖还是很有这个包容度的了，而且很有这种怎么说呢，创新的理念的。没关系啦，你们都可以尝试，我都 OK 啦，挺好哈。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艺人来讲，作为一个从事艺术工作者，从事艺术的工作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这种前瞻性哈，还有这种勇于尝试的态度。好了，上周第37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继续攀升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这是周董、周杰伦每张专辑必要有的经典的 R&B 的情歌之一，也是继《稻香》之后又一首由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歌。哎，他就是这样子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雨淋湿了天空，回来看漳州。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守？我晒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次做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走，分开了走，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却走？ Yeah. 天空回来看讲究，你说你不懂我为何在这时牵手，我晒干了沉默回来很冲动，就算再次做错也只是把做工，在一起找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 赵董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刚这首歌曲来自 Halle Ray Duff 的这首 Play With Fire， 他因为出演迪士尼的电视剧《新成长的烦恼》而人气爆红，在音乐领域当中呢，现在呢也是 Hollywood 唱片旗下的艺人，专辑销量已经突破了1300万张。好了，伴随这样的声音，你已经回到了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谢谢大家在2018年继续相伴两个小时很棒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是我们2017年保留下来的经典环节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那今天这首歌曲厉害了，是来自黄莺莺的《葬心》。这首歌是1991年张曼玉主演的电影《阮玲玉》的主题歌，获得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关锦鹏拍摄的电影《阮玲玉》邀请了小虫为该片创作主题歌，并且写了这首歌曲。写这首歌曲之前呢，小虫从来都没有这个来过北京哈，没有来过这个大陆了，全靠研究了大量的资料，创作出了具有这种怎么说呢，这种上海味道的曲子曲调，要说拿捏的我觉得还算很精准的。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啊，转了一圈哈，提出了都是名人哈，关锦鹏啊，黄莺莺，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还有小虫，我们来听，这是名人荟萃的一首作品了，《葬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翅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55，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2018年，我们再度出发。好了，我们的官微这边要看到很多的好朋友啊，张志友、郭庆友的好老婆，还有阿康哥，还有 Mr. 不二。还有海燕，还有这是怎么念的？Freezy 是吧？好，待会儿拉你们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我发现大家一个问题哈，当你们想进入家族群，把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微的时候，我来加你之后呢，我就开始端起了架子，好半天好半天，好久好久才同意。哎，你不同意我怎么拉你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呢？很多人哈，昨天明明是我在节目结束之后立刻就加他了，然后今天上节目之前他才刚刚同意，那反射弧好长啊。好吧，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也是2017年继续保留下来的经典环节，汽车音乐定制。既然是一档汽车音乐节目，怎么能够不为我们的爱车定制音乐呢？好了，那今天是周三，我们要关注的是房车。一提到房车就会想到那种特别曼妙的音乐，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享受一下在旅行里生活的样子。那今天呢，为房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Sophie 的这首 Going Home，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做梦原是最高境地，现实无用回唱当戏，有些苦快乐糖，领略简单滋味。浪漫原是女人专利，画着浓淡神情亦美，在我天空飞，直到举止都渗出韵味。为难再有后日期，捉紧色香味，如放胆抽紧十毫厘，相差千百万里，寻觅惊喜，让你欢喜，以心去调味。仍然再制造日期，中方向旖旎，徘徊在靠近又逃离，飘忽所以神秘，尝过一口，快收起，谁抵抗？着难道要讲演技，伴着还是全情入戏，愿这呼吸在世间找不到可以对比。为难再有效日期，捉紧色香味，如放胆抽紧十毫厘，相差千百万里，赠你惊喜，让你欢喜。 吴若曦的又新人，又获得又新人，有新人的新人，又新人，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哈，在音乐当中你可以去憧憬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美好的场景。就像张智友说，听着这样的音乐，奔驰在广阔的草原边际，看着落日西下，好享受。思想放空，身体放松，享受微风拂面的感觉。哦，真的，虽然现在北方啊，北京冬天很冷，今天有凛冽的寒风，但是在音乐当中，关在小小的车厢里，你就可以好好的想象春天的感觉，那种春风拂面的感觉。我说的是想象哈，还有就是像张智友这种，我就喜欢这样的音乐，有新人哈，听着音乐可以有脑海当中浮现这么美的场景，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上，或者是在海边开着敞篷车，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想象吧。或者是在林间的小道上，然后看着婆娑的这种这种光从树叶当中照进来，哇，都是很美的感觉，只有音乐可以给我们营造这样的感觉。好了，这里是持续不间断为你送来好音乐的汽车音乐会，2018年我们重新出发， 继续风雨无阻的相伴。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继续来听听温岚 Landy 的这首国际化制作的歌曲《放闪》，大制作的一首歌哈。 担心是出门的门，赶着可路的路线，口袋里随时准备，酸葡萄 whatever， 太阳眼睛是无悲，上官单说是出现，黑暗里已经敷衍，那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听不到听不到心跳，情人节最好都没讯号，看得到吃不到最好，得不到才永远忘不掉，网络中闪耀问删掉，没必要这么高调，特地的特地的特地的记忆相随， 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多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季毅。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

终于在期待当中完成了首秀。五件来自各大博物馆的珍藏向观众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制片方使用了不同的形式去讲述国宝的前世今生，紧凑的剪辑、大气的文案、自然的 BGM 都让这部纪录片离观众更近了一点。近日由林玉芬执导，杨子姗、韩东君、李成斌、苏青、蓝盈盈、谭健次等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电视剧《原来你还在这里》历经三个多月的紧张拍摄之后圆满杀青。从青葱校园、深情相恋到职场奋斗、都市生活，改编自新一幕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原来你还在这里》讲述了不同出身的青年男女在爱情当中探索、迷失、错过并成长的故事。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All I need's a little love in the dark. A little, but I'm hoping it might kickstart me and my broken heart. I need a little loving tonight. Hold me so I'm not falling apart. A little, but I'm hoping it might kickstart me and my broken heart. Yeah. Shotgun aimed at my heart. You got one. Tear me apart in this song. How do we call this love? Whoa. I try to run away, but your eyes tell me to stay. Oh, I. Why do we call this love? Whoa. It seems like we've been losing control. Somebody tell me I'm not alone. When I say all I need's a little love in my life, all I need's a little love in the dark. A little, but I'm hoping it might kickstart me and my broken heart. I need a little loving tonight. Hold me so I'm not falling apart. A little, but I'm hoping it might kickstart 刚刚过去的这首英文歌曲来自 Rickson 的这首 Me and My Broken Heart、啊、这首歌曲副歌部分呢很像、啊、Rob Thomas 的那首 Lonely No More、Rickson 表示呢其实呢就是听 Thomas 的歌曲哈，然后受到很大的影响，多多少少就在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呢融入了别人创作的音符，就是已经深入骨髓当中哈。其实以前呢我们很了解的就是我们这边的歌手，有很多人说哎你怎么抄袭啊，抄袭别人的旋律啊，其实我觉得这也不算是抄袭了，总之呢是对前辈的一种学习，一种模仿，然后再慢慢的衍生出自己的独特的音乐作品来吧，就这样一个过程哈、啊、因为你老是听别人的歌，多多少少呢就会深入到你的脑海当中，对于这样的旋律这样的音符你自己写歌的时候呢就会随口而出，这也不算是这个很恶意的去模仿或者盗版什么之类的哈，然后慢慢就会融汇成自己的音乐风格，再让别人去模仿吧，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来重复吧。2018年我们不要再走这个旧路哈，要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来。好了，2018年欢迎继续守候全新的汽车音乐会，2018年我们也重新出发，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2018在路上，重新出发。 也要谢谢老朋友在2005年走过了2016年，再到2017年，再到2018年还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从2015年就开始收听的是谁举手，我要特别感谢你们，这已经跨入到第4年的相伴哈。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哈，前面3年都没有听过没关系，2018年加入我们的队伍还来得及。好了，我们的官微哈，刚才呢已经有很多朋友申请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了。节目结束之后啊，我要专心直播，节目结束之后再一一拉你们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那如果你呢也想加入的话，别忘了把微信号发过来，发过来之后不要就置之不理扔在一边了哈，你要看看有没有一个人叫冰冰的，对啊，对，我是汽车音乐会腾冰，来申请加你，就别端架子了哈。同意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进入大家庭，进入一个这样一个互助的一个大家庭当中了。好了，那接下来会是我们2017年延续下来的又是一个经典的环节，继续保留，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今天我们听的是动力火车的当，哦，又想起了当年的《还珠格格》，剧中缠绵悱恻、轰轰烈烈的爱情青春故事，又把我们带回那一段山无棱、天地合的爱情童话当中。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当地球不再转动，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